以副相李吉成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代表团结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日程，3月4号回国。